下。 下，要记得你并不孤单，你也一样还天真吗？荒诞的还相信童话，怎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？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原状 想法眺望了上进心得了不快乐的

会失落，会快乐，有谁相同感受？梦想太大会遗落。

白白色，唱着歌，弹着斑鸠，不用去沙漠。我们菜刚刚吃过，露露亮棒，子弹丢的颜色，全都照亮过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 边走边说边唱，真的手边的边唱边回交感，我一个在那里的光被太阳阳光照过，小花感受的融化。我操，开启新花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描述你的长发，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。

追求。With you, and I want you to know. 终点。

let it, so I had to learn to forget it the hard way. Oh,